像 Livehouse 里的歌单重复一遍又一遍。Everybody 跳舞真的美丽无限。 喂喂喂，我玩的真的不是蹦迪游戏吗？ 地铁到站，大门打不开，双眼上不去，下又下不来。自动扫地机器人铺开，你都在进度自顾自的嗨。 麻将的打一圈小胡歌两条，养了两天的宠物饿了自己出逃。赛车游戏刚刚跑了一圈，轮子就要掉，变成火箭直冲云霄。 梦想是在我的翅膀，让我尽情翱翔，从亚夏飞越到海洋。感谢有你在身旁， 感谢让我遇到你，为你一定的努力，不畏惧做自己。感谢你给的勇气，感谢你不离不弃，有你在我都愿意，去哪里都可以，感谢一路能有你。 可他自己却偷偷放松能源闪变，不破晓沉迷游戏，多人买手办周边。 你最好离爱丽丝远一点呐、 戏里与场墨与有关键。